马窦福音第十九章，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，就离开加利利亚，来到约旦对岸的犹太境内，有许多群众跟随他，他就在那里医好了他们。有些法利赛人来到他跟前，试探他说，许不许人为了任何缘故休自己的妻子？他回答说，你们没有念过，那创造者自起初就造了他们一男一女，且说为此人要离开父亲和母亲，依附自己的妻子，两人成为一体的话吗？这样他们不是两个，而是一体了。为此凡天主所结合的，人不可拆散。他们对他说，那么为什么梅瑟还吩咐人下休书休妻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梅瑟为了你们的心硬，才准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如今我对你们说，无论谁休妻，除非因为偏举而另娶一个，他就是犯奸淫；反娶被休的，也是犯奸淫。门徒对他说，人同妻子的关系，如果是这样，倒不如不娶的好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这话不是人人所能领悟的，只有那些得了恩赐的人才能领悟。因为有些阉人从母胎生来就是这样，有些阉人是被人阉的，有些阉人却是为了天国而自阉的。能领悟的就领悟吧。那时有人给耶稣领来一些小孩子，要他给他们负手祈祷，门徒却斥责他们。耶稣说，你们让小孩子来吧，不要阻止他们到我跟前来，因为天国正是属于这样的人。耶稣给他们负了手，就从那里走了。有一个人来到耶稣跟前说，师父，我该行什么善为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问我关于善？善的只有一个，如果你愿意进入生命，就该遵守诫命。他对耶稣说，什么诫命？耶稣说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应孝敬父母，应爱你的近人如爱你自己。那少年人对耶稣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若愿意是成全的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施舍给穷人，你必有宝藏在天上，然后来跟随我。少年人一听这话就忧闷地走了，因为他拥有许多产业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富人难进天国。我再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孔比富人进天国还容易。门徒们听了就非常惊异，说，这样谁还能得救呢？耶稣注视他们说，为人这是不可能的，但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。那时伯多禄开口对他说，看，我们舍弃了一切跟随了你，那么将来我们可得到什么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些跟随我的，在重生的世代，人子坐在自己光荣的宝座上时，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，并且，凡为我的名舍弃了房屋，或兄弟，或姊妹，或父亲，或母亲，或妻子，或儿女，或田地的，必要领取百倍的赏报，并承受永生。有许多在先的，要成为在后的，在后的，要成为在先的。